以前未必咁理解加拿大力度呢个词语嘅话呢，而家有实例可以学习啦。中国十九大开会就不断喺保安方面加拿大力度，留下呢啲咁危险嘅人物被失踪、被旅行都唔系第一次听到啦。夜场要闩门都唔系话好出奇嘅，地铁要 check back 兼且要 check 埋个人，途经嘅会场嘅车辆咧，全部勒令要系闩埋个车窗，唔俾派传单，更加系唔可以抛散啲传单。游览船要全部停航，地盘要全部停工，超级市场系唔俾卖刀，卖铰剪可以，不过都话要实名登记。暂停外地包裹寄北京等等等等，哇！真系唔系讲得笑。呢、这个阵容咧，真系感受到好似好多人要对中共十九大嘅与会人士不利咁样。明嘅明嘅，全国人都话爱国，真系个个咁想爱国咩？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高等法院在昨日处理一宗藐视法庭的案件时候，一名中国籍的男子在庭里面挪出一把菜刀，并且用普通话向法官陈家信大声叫喊，无法无天，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法官未有回应，即时闪开。该男子怀疑还在停留在高院里面，大批持盾牌警员到庭戒备。哎，其实拎刀又有咩可怕啊？香港嘅警察冇理由唔知道中国人最鍾意食榴莲㗎啦。所谓榴莲乜乜乜，去到边就算去到法庭都要食榴莲。有把刀仔开榴莲系常识啦。我系强国新华者阿 Win。 嗱，好正经咁讲啦，生命宝贵。嗱，有个网民就统计呢，嗱依家十月过咗一半有多啦，香港啊已经有超过50单嘅自杀个案。喂，究竟香港发生咗咩事啊？出现咗咩问题啊？喂，定系个个人心灵空虚啊？喂，我哋咧真系要深思同埋检讨一下。嗱，一阵间我哋再讲。我系强哥新闻者白琪。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哥 新闻者。大家好。 Hello 啊，白琪你好啊，好耐冇见啦。 上一集录音双十节，我哋仲喺度讲紧你系咪去庆祝呢个台湾嘅 国庆？我担心紧你十九大之前翻唔翻到嚟、啊。 我就系十九大之前，我一定要翻嚟。 系 咁就 辟谣。辟谣 啊！你系咪入呢个中央嘅咩噶啦？ 诶、唔系呢啲我唔讲得住。 张常委， 呢啲我唔讲得住，即系呢啲太机密咧。 系 因为十九大就即系录音嘅时候啦，咁都差唔多 倾好晒啦。 今日礼拜二，听日就开始知结果啦。 差唔多开噶啦。 听讲胡锦涛位你错、啊， 诶唔得，即系我MJ 阿 V， 我真系好认真咁讲，我翻到嚟好认真我 人。系 呢啲嘢系唔可以咁讲，因为系国家嘅高度机密。 啱嘅， 系啦， 你哋屈个万嘅都得。国家机密 系啦， 所以佢而家翻嚟讲嘢几小心啊。 系啦，咁就 你头先咪前话嗰啲咩细 I 嘢交俾啲僆去做，所以嗰啲僆喺度。 系啦，咁就我今日录完音啦，即系同各位听众交代。 夜晚就坐飞机， 我都翻北京噶啦，即系上翻北京，咁就 即系同李波一样。 唔系李波唔系坐飞机嘅，系啦，咁就 依翻去啦。 系啦，即系上边都好多事我处理同交代，咁就即系各位听众嗱。如果各位听众有啲乜嘢想知道多啲嘅，关于十九大嘅，唔紧要嘅，听多啲强国新闻社， 好， 同埋买芒贴， 记住买芒贴啊， 有啲多啲啊， 实得啦。今期我哋个节目系讲咩啊？除咗买芒贴之外， 今集咧知道白琪好悉心准备咗一啲咧最近香港发生比较不幸嘅事嘅，咁啊。差唔多每一日每两日都总会有一单嘅呢啲嘅跳楼事件、 哦， 其实都令人 佢唔讲我又真系冇咁觉噶。 其实多噶， 嗱，其实咧我首先澄清翻先，阿 Win 呢件事咧就唔系我自己悉心准备嘅，我唔可以攞咗人哋啲嘢嘅。咁咧就系咧话说小弟咁啱去完北京开完会啦，即系有啲嘢准备完啦，翻嚟香港就上得翻年灯啦。 冇人噶，你翻墙噶不嬲。 我唔做呢啲嘢嘅，咁系啦，呢啲犯法嘢我唔做嘅，咁啊想。连登啦，咁有个巴打咧就真系好有心机，咁咧佢就系话咧，由2017年10月1日开始做个统计，咁佢话点解10月1日开始咧？佢系冇即系佢话冇原因噶，纯粹方便嘅啫咁样。10月1日开始做个统计，截到去月中咁上紧时间啦， 都系月中 嘅，系啦咁上紧时间啦。咁其实咧已经有52单嘅自杀个案，咁 已经唔止一单噶咯， 唔止一单，咁咧52宗自杀，咁咧。咁自殺唔一定死噶，即係自殺都可以係救得翻噶。咁所以咧，死亡人數咧係32，32個人係即係已經死亡咁樣。咁咧其實咧呢樣嘢點解我會突然間勾起話題起咧？其實咧。 我依排我都留意到，哇，点解咁多人跳楼自杀嘅咧？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都喺研究紧，即系自己点样去处理呢个件呢件事啊。 系啦，咁 咧，所以就连话上网 search 就自杀咁样咧。 咁我日日跟住我日日咪，哇，今日又跳两个，今日又跳三个。喂，咁但系我又冇统计过嘅。咁呢个巴打咧就好有心机，喂，真系喂，唔半个月已经唔系单咯，你搞咩？ 但系佢有冇统计过？即系。唔好话攞十月呢个月咁样半个月啦，即系冇统计过，可能我哋极端啲，可能回归前，可能啊十月系咪都会有咁多？即系每其实一路以嚟都系每个月每一日都会总有几 嗱，应该咁讲嗱，呢个巴打咧都系自发性嘅啫，佢都唔系咩学术机构嚟嘅，咁咧佢就冇统计过之前嘅数据嘅，你冇话回归前啦，佢九月佢都冇统计啦，2017年9月咁，但系咧嗱，我呢个我自己个人感觉嚟嘅。因为我日日都我即我相比两位都系一个比较留意时事嘅人嚟嘅，系啊，咁咧系嘅， 尤其是黄色嗰啲咧， 系啦，咁咧 肥龙社嗰啲， 系嗰啲咩冯姐俾人打劫嗰啲，佢好留意。 系啦，即我感觉上咧，近呢一两年。其实真系，我觉得自杀个案真系，即系我自杀新闻啊，系听得多咗嘅，即系冇之前，即系你之前可能你间中一单，依家喂点日日都有啊，喂，即系 daily news 嚟喎。 我咧之前有次系倾闲偈嘅时候咧，同个记者倾偈啊，咁佢同我讲咧，其实而家嘅自杀新闻咧， 系 其实自杀嘅未必系少咗嘅，但系自杀新闻咧，其实你会发觉可能系低调咗处理嘅，因为就话费事咁多嘅啲新闻 太负面咯， 引起人哋自杀嘅情绪啊，即系本身你唔系自杀嘅，如果你日日都睇到跳楼啊、割脉啊呢啲咧，你都自然会谂啊，今日头屌，头先利物浦又输波啦，咁跟住又走去自杀，即系会令人咁样嘅联想嘅。 嗯，但系其实唔报唔代表冇嘢冇发生。 咁所以佢低调啲，同埋咧我唔知啊，嗰阵时阿八奇听讲你以前都做过记者咁。 系，冇错冇错冇错。 系咪话咧跳楼嗰啲咧，其实我唔知嗰阵时系咪已经系咁，跳楼其实佢哋唔报噶，基本上。 跳楼其实都会报， 即系唔系即时报系咪啊？ 唔会即时报。其实即系好凉薄啲讲句，近排兴即系兴完嘅啦，之前嗰排兴凉薄啊，咁就话其实咧系第一，你睇下个版面嘅啫，即系你揿有冇位嘅啫，第二就 系 讲紧话咧。你报唔报呢睇下佢间单新闻所谓 juice 唔 juice 即系有冇故仔讲咯。如果喂，我净系我 跳楼就唔得， 净系阿伯奇真人请跳楼，咁你有咩好讲啫？ 系啦，如果阿 Win 买咗你咪抱十亿咁样输咗，咁呢啲就有啲 juice 啦。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O、okay, K， 但系咧，即系呢个巴打啦，咁佢有冇即系纯粹去做一啲数据分析嘅啫，就冇话去做一啲嘅再深入嘅研究啊，或者去原因啊，定系譬如好似话小朋友嘅学习问题去跳楼啊，或者定系真系好似阿 M J 话斋曼联又赢唔到啊咁样，即系咁样，即系呢啲原因定系点样咧？ 其实咧，佢就冇话一个好详细嘅统计，毕竟都系一个连登巴打咁啊，出个 post 咁样，跟住自己即系一个好简单嘅整理，但系。系咧，佢都有略略都讲话，因为乜嘢问题自杀咧咁样样，咁就即系佢统计晒啊，家庭问题啊，健康问题啊，感情问题啊，诸如此类啦咁样样，咁咧发觉咧，其实唔少咧都系工作问题， 系 家庭问题或者学业问题。 嗯， 即系感情问题都有啦，咁但系咧反而咧工作啊或者学业问题咧都占唔少数。 其实而家嗱学业我就真系明嘅，工作方面大家呢轮真系算咁大压力咩？ 哇，我都差啲噶啦，你冇讲。 唔系因为咧，我印象中即系男人啦，男仔咁样都系以事业为重啦。咁好多时以前系香港都系搵钱嘅时代嚟噶嘛。咁嗰阵时嗰啲咩雷曼啊金融泡沫爆破嘅时候，真系即系通街都听到人听，个个都话就嚟要死噶啦，跳楼都唔掂啊咁样，我觉得嗰阵时个工即系嗱，你一个连带反应，即系除楼价跌啊，金融海啸嗰啲嘅时候咧，好多公司会执笠啦。咁啊，周围嗰啲嗰个经济环境都唔好，咁啊，所以搵工都难咗。嗰阵时嘅经济压力应该系大过而家嘅，但系我觉得嗰阵时都我唔知啦。嗰阵时好似都唔觉话真系，即系大家都系讲下啫，都未到真正。 嗰阵时咧，我自己咁睇啦，以前嘅生活成本啊，即系你喺呢个城市喺香港嘅城市生活咧。而家嘅压力基本上已经去到一个顶峰㗎喇。即係好似今日啱啱睇新聞啊，林鄭发表过一个就係话当其时未选特首之前呢，攞咗呢个样本酬金啊、退休金啊都买唔到楼。 即系林郑 吹啊， 即系唔好理佢吹唔吹先啦、啊。即系但系喺以佢揸住1000万度，即系佢当然唔会买屌，咪草唔穿啊咩噶啦。咁一定系买翻相等佢身份嘅一啲 屋啦、 啊，都买唔起。即系而家喺生活喺香港嗰个居住个成本系实在太 贵。居住啦，同埋咧，我自己会觉得嘅，成个社会气氛咧系好唔好嘅，即系好个感觉 怨气好重， 怨气好重，同埋个感觉好高。压啦，即系高压，我未必系讲政治，即系我讲紧我呢个就系嗰个所谓头先阿 Vin 嗰个生活压力啦，乜、都贵，楼又贵，你食餐饭都贵过人嘅，即系咧唔知点解咧，我嗰日先同个朋友倾开，我话喂，我记得咧20年前咧，我哋去东京旅行咧系一件好贵嘅事嚟嘅，咁即系你哋食饭又贵，机票又贵，乜都贵， 系， 依家你要翻转你啲人去日本去，就算去东京啲咁贵地方，你都会觉得咦，点解食嘢好似平过香港咁嘅、 啊？因为香港咧。唔知大家冇印象，我2008、2009年喺我而家屋企楼下食个早餐，讲紧系18蚊，饮埋冻饮加2蚊20蚊。今时今日已经去到30几蚊一份早餐，好恐怖，好夸张一件事。 嗱，阿 Win 呢个证明几夸张。佢咧本身住豪宅区嘅，2008、2009年都系10几蚊个早餐嘅，系依家佢可能即系搬翻啲平少少啦，即系依家佢想即系冇咁高调啦，咁都已经30几蚊。 佢嗰阵时豪宅区喺大陆嘅， 嗱大家谂下午餐啦，如果譬如喺九龙湾、观塘、中环啲番高， 吓你都要， 我以为喊啊，我以为讲你都喊啊， 冇喊冇喊， 吓你都要50-60蚊一个午餐嘅，最基本啦，好似 MJ。在中环啦，你平时食个晏昼几多钱 咧？50蚊左右附近噶啦，即系一系就60蚊，一系就40几蚊咁样啦。即系已经系算中中挺挺咁样。 即系基本上揾唔到30几蚊嘅午餐嘅。 又唔系冇要揾咯。 你同埋第一，你个生活成本；第二咧。我个人认为其实近呢10年8载嘅香港咧，佢俾人感觉就系冇乜希望啦，即系冇乜上流嘅空间啦，系啦，即系可能大家即系我呢啲比较穷，我唔知啊，即系可能阿 Vin 佢本身佢有钱嘅，佢都下流紧噶，即系不停好下流落去， 你就不停下流啦。 佢而家都计紧30几蚊早餐啊，平时嗰阵时，不如你嗰阵时有早餐10几蚊嘅咩？ 有2008、2009年都仲有18几蚊。 你系咪自己个工人煮早餐？你俾20蚊佢？ 有，大家回想翻2008年啦，希望咁多听众谂翻2008、2009年，大家即系譬如食一份早餐，西煎双蛋火腿通粉，真系仲系18至20蚊左右。 系， 如果再早啲，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2002、2003、2004年，14-15蚊啫嘛，13-14蚊啫嘛。 我咧我就分享一个开心少少嘅方法啦。其实咧，我好早之前当我废青都好啦，好早之前已经放弃咗买楼呢个梦想。 我以为你放弃食早餐， 点解买楼要用梦想？ 即系，既然咁遥不可及，咁点计啫？你点计都系成世你都系帮佢打工嘅，咁不如暂时放低佢，唔好谂住。咁个人就会开心少少咯。 同埋我讲多少少呢个连登巴打做嘅嘢啊，即系佢咧有个岁数一个即系小统计嘅，即系佢又冇讲几多个 percentage， 冇讲呢啲嘢啦。咁咧，但系咧嗱，佢个近呢半个月跳楼嘅年龄层啊，讲紧系由十一岁啦，至到92岁， 系啊， 系啦，小至11岁，老至92岁。跟住我睇佢嗰扎年龄分布咧。喂，真系咧，你二字头有，三字头有，四字头有，五字头有，即系每一个 年龄层都有， 都跳咯。 系啊，即系佢初开呢个 topic， 我以为系啲学生啦，之前系好多学生跳楼咁样噶嘛。咁我哋个教育局长好似仲系好凉薄咁样话，冇乜嘢啫咁样噶嘛。咁但系而家咁样睇就即系真系唔系，真系同我哋同年纪或者系一啲喺社会上面已经有一定嘅人生经验，30、40岁真系如日方中咁样嘅人。都会谂跳 选择放弃自己个生命 咯，系即系同埋咧，有时咧，即系当然好多原因啦，即系嗰啲人自杀，但又未必冇钱嘅，有啲系住啲即系中产屋啊，有啲住喂有个住渣甸山嘅喂，系啊，即系呢啲咧，即系证明咧，就未必真系嗱，经济可能是一个原因嚟嘅，咁但系即系都可能有其他即系唔同嘅环境啊，或者唔同嘅原因啊咁样去导致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咧。我会即系我自己会喺度谂嘅，即系嗱，即系可能社会，即系我哋头先讲社会压力又好啊，经济又好啊，乜都好啦、啊。 其实官方嘅支援系咪足够咧？咁、样，即系我会谂呢样嘢，我要翻转。 有乜嘢系官方嘅支援啊？ 社工咯，可能 社工又或者嗰啲撒玛利亚防止自杀热线嗰啲咧。 我听人讲嗰啲撒玛利亚防止自杀热线，首先你打过嘅时候就广东话，请按一，跟住。 我觉得打得去嗰啲咧都都已经唔系好想死噶， 系因为你唔会打电话，我想死咯，打电话咁样， 即系打得去嘅都系想希望有人关心咯， 即 系 都已经系有啲生机，可能有我唔止一线生机，可能有三线生机咁样噶，系、打得去都唔系好决绝啫，同埋有时死我睇翻啲新闻都系即系有时一时间系兴在头上啊，嗰、那个火一时间，譬如有时系嗰啲情侣闹交啊，或者你破产，你我谂香港都有唔少人破过产啦、即系好似阿 Win 咁样，可能有几十亿嘅身家咁样，佢可能突然间，譬如话佢一夜之间输晒喺物铺嗰度，咁佢都系嗰一夜之间，佢嗰一下接受唔到啫。但系佢譬如话输下输惯咗啦，咁跟住佢觉得啊，每次输50亿都好正常啊，之后佢其实可以接受嘅，所以只要过咗嗰一下嗰个突然间跌落嚟嗰个低潮咧，其实佢都系之后系可以冇事嘅。 只可以讲，我觉得咁多人自杀咧，除咗睇阿白奇分析。就是社会风气啦，或者人与人之间嗰个紧密度或者联系 嘅，系啊系啊系啊，反而系我觉得而家咧，所谓我觉得官方支援嗰啲反而冇乜用，反而咧系啦，我都好认同呢、一个，即系人与人之间嗰个沟通，而家好多时都话大家冇咗伦理之间一种关系。 就讲到伦理，好坦白，想问咁多位听众或者我哋主持，隔篱屋姓咩啊？可能真系冇乜几多个讲得到啊，同一个一梯八火或者一梯两四火咁样计。其他个三户，其他七户姓乜嘢？做咩职业完全系老死不相往来噶。 系啊，所以就缺乏咗嗰种人与人之间社区嗰种联系啊，变咗咧有时真系今日屋企闹交，想搵个隔篱邻舍倾下偈，都冇咁嘅想象喺度啊。 系啊，即系冇发泄嘅空间咯，即系冇或者倾诉嘅对象，即系呢个亦都系我觉得系其中一个原因。 同埋其实即系喺香港作为一个大城市咧，其实呢啲都系一个社会病嚟噶啦。咁即系头先讲开嗰啲咩撒玛利亚防止自杀热线咧，因为小弟咧有啲朋友咧都喺呢啲机构做过嘅。其实咧即系佢自己咁讲， 同埋你自己打过去嘅， 我冇打过，即系佢自己讲咧，话其实都啲政府嘅支持都几不足嘅，即系其实咧呢啲电话真系有人打嘅，咁但系咧佢哋成日咧系。冇咁多人听啊，即系冇咁多人手，冇咁多资源去处理。 不断响嘅电话， 不断真系不断响嗰阵时听见佢， 系尤其是曼联输波嗰阵啊， 咁啊好少响，你咪普输波多啲嘅， 咪普和波多啫。嗱，但系真系会唔会系真系话广东话请按一字？ 其实有，其实又未必会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嗱。假设即系佢哋因为做啲社区工作，或者其实佢有啲真系社工嚟嘅，即系佢未即系我识另外有啲社工系即系帮一啲啊想自杀嘅人啊或者咁样嘅，其实佢会发觉有啲 case， 哇，其实我觉得我系要帮佢喎，咁但系问题就系 冇资源， 我可能我公司得五个人，即系我个机构得五个人，但我处理紧80个 case， 咁我边度搞做咁多嘢？呢、个就系其实咧，唔系话佢哋一定可以令到你由想自杀变咗唔自杀。咁但係问题就係呢，我觉得点都有个舒缓嘅作用。 政府嘅支持系咩呢？嗌下口号啊，拍下广告啊，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或者就系 打波先嚟落雨， 打波先嚟落雨啦。又或者系即系就咁出嚟嗌下口号嘅咋？办法总困咩？ 办法总比困难多， 系啦，即系嗌口号咯，纯粹系咁嘅。 所以咧，我之前咧就反而睇见咧，有啲人就闹佢嗰个广告。你唔好同嗰啲人讲乜鬼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唔系想听呢啲嘢啊！我依家好灰，我好灰机啊！利物浦输波，我依家我冇用，我冇500万啦。你同我讲办法总比困难多，你做咩？你一佢老高抱啊？ 古天乐就走啦，办法总比困难多 咁啊。总之啦，即系依咁种种因素啦，我会觉得政府支持一部分啦。咁睇同 MJ 所讲嘅呢个嘅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再加上而家经济环境嘅生活嗰个压力啦，会造成咁多咁多人去放弃。 其实咧，我个人认为咧，我觉得政府即系或者一个。即官方啦，可以真正做到嘅嘢咧，即除咗嗰啲社区支援以外咧，其实我觉得咧系应该将香港发展为一个即比较，即我讲长远少少，即比较多元一个社会，即唔系净系下下同你讲 钱 楼，我打工我净系做得嗰几行，即你咁样基本上系一个死局嚟嘅。 我觉得咧，呢、這个我哋已经对呢个社会或者对呢个 冇希望 咧，唔系冇希望，系对佢冇咁大嘅期望噶啦。反而咧，你即系期望佢去将个社会变成点样咧，系冇用嘅。我觉得我哋要由自己出发，即系我哋自己去做呢样嘢。你当我大外交都好啦，我好怀缅嗰啲雨傘運動嘅時候啦，或者係沙士嘅時候啦，或者係近嚟有睇嗰個講愛滋病嘅廣告，我唔記得成個講嘅內容啦，但係佢最後講嗰句咧，類似係話：，冇愛，你冇病都死啦咁樣。其實我哋可以喺自己嘅社區或者自己人與人之間所有嘅 linkage， 你嘅隔離鄰舍、你附近屋企朋友嗰啲你見過嘅小朋友啊，或者所有嘅人咁樣，多幾句關懷咧，其實已經可以幫到好多手。 又或者咧，其實即係我個人認為啦，即係啲正常發泄係 OK 嘅。即系冇所谓嘅，即系例如钢筋，你无端端你真系好顶唔顺啦，你屋企大嗌沙无声咁样，咁咪嗌到自己开心啲，冇所谓嘅，沙无声冇犯法嘅，其实系啊，我继续要讲样嘢， 咁喺度代表强国生还者啊，咁啊，奉劝听众，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好，咁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 下次再讲， 拜拜。